据南朝鲜媒体报道，釜山地区的妇女团体24号在釜山的美国领事馆前举行记者会，表示反对部署萨德，要求废弃生化战装备等。记者会上，发言者主张说要立即废弃那些设在釜山港第八码头的生化实验室。他们说，美国要立即停止威胁朝鲜半岛和平的萨德部署，政府比起部署萨德来，更要为南北对话、和平协定的缔结等而做出努力。